是梦与梦的萦绕，牵手是情与情的依恋，牵手是心与心的相遇， 经过增添岁月的骄傲。

你恩爱我的妻哟。

地的和平，才想你轻轻地来，悄悄地去，你瞬间的壮丽已化作永恒。

困之中。